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冷风吹过，平添几分凄凉。任安乐看着荒坟上那截小小的木桩，经年的岁月模糊了上面的印痕，木桩显得枯败而卑微。任安乐缓缓蹲下身，抬手扶下木桩上的尘土杂草，仔细地一遍一遍地擦拭干净。此刻他眼中除了这一处孤坟，什么都映不进去。 怎么能在这里呢？金燕这么乖巧懂事的孩子，怎么能睡在这种地方？ 那个软软糯糯抱着他换姐姐的孩童，做错了事会拉着他袖子讨饶的小弟，怎么能就这么孤独的一个人被埋在这里十年？小弟只有四岁，或许连死的那一刻对这个世界的黑白善恶是什么都还不知道。任安乐的手颤抖而冰凉，眼缓缓合住，坐在这个十年前他就该来的地方，无声沉默。他面上的神情太过悲哀，怨琴瞧得不忍。 小姐，咱们给小公子换个地方吧，这里太冷清了，也太委屈了。帝家的孩子即便是死了，也不该埋在这种地方才是。 不能动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金岩就在这里，不要动它。 任安乐抚摸着残败的木桩，就好像拂过十年前幼弟的脸颊，微弓的身子僵硬而悲痛。 金岩就在这里，不要动它。 悠悠的叹息声极低极轻，安宁却不知为何字字落耳，清晰无比，震撼若雷。他惊得倒退两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荒坟中摇摇侧立的女子，几乎不能言语。 静言，这世上若只有一个帝子元，那便也只有一个帝家嫡子帝静言。十年前父皇下旨赐死的那个孩子，帝家伤害只有四岁的幼子被掩埋的地方，正是京城东郊无名冢。 安宁突然明白那座坟冢为何只是小小的一块，才四岁的孩童能占掉世间多大地方。任安乐的身影好似一点一点融进了那座坟冢的阴影中，安宁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，心中忐忑，全身上下止不住地颤抖，嘴唇甚至因为用力抿紧出现了苍白的痕迹来。 安乐，帝家的孩子怎么会是你来平掉？怎么能是你来平掉？ 那样无辜死去草草掩埋的孩子，这世上有资格来见他的只有一个人。无名冢内悲痛缅怀，无名冢外惊愕无措，一座坟墓隔开两个世界。不知静默了多久，暗沉的夜晚逐渐褪去，晨光熹微，天空泛出浅白的亮色。半跪女子身上着着的屈居有着露水滑落，一滴滴落在矮小坟头上，如无声泣血。怨琴心中叹息， 小姐回去吧。 这一声像是石破天惊，同时惊醒了沉默而不自知的两个人。任安乐缓缓起身，一言不发朝坟冢下走去。片刻之后，面容沉寂的主仆走下了无名冢，沿着来路缓缓消失。安宁一直盯着任安乐，从他凌厉的眉眼、修长的身姿，一直到沾满尘土草屑的屈居长裙，直到那身影再也望不见了。 他才迟钝地收回眼，望向空荡的坟冢，然后突然抬起已经僵硬的脚，缓慢而坚定地朝那座小小的坟墓走去。野草丛生，荆棘遍布，安宁在西北荒漠里走过比这更阴森寒冷的地方，可心底的心悸却和那年路过青南山遥遥望去时一般无二。 禁言，禁言，若这只是个普通的名字该有多好。 脚步戛然而止，碎小的石块从土坡上滑落，将安宁惊醒。他缓缓跪下，如刚才的任安乐一样，轻轻拂过那块腐朽的木桩。他屏住呼吸，一点点拿开木桩上蔓延的青螺，目光落在那上面依稀可辨的几个小字上，然后冰冷的凉意从四肢百骸狠狠朝心底涌去，猝不及防，却有意料之中。 地禁言， 岁月腐蚀了木桩的年轮，却没有把那道浅而刻板的印痕一起消去。是否老天也在谴责十年前那场惨无人道的杀戮，所以才会让无名冢中这座小小坟墓保存得完好如初，就好像是在亲自等着必须要回来的人一般。 静言，你在等他回来吗？就如我和皇兄一样，等了十年了吗？ 然乐，你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故友。公主，往事已矣，人活一世短短数载，何必自苦。 那晚的酒肆中，那个肆意的禁男女土匪是这样回他的。 我是该庆幸你的一如当初，还是该逃避？十年后你竟以这样的姿态重新归来，往事已矣，不如放下。子渊，你不知道，世上最没有资格如此对你的人，是我。 秋风吹来，安宁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般跪倒在地，茫然若失地对着那截短短的木桩，突然间泪如雨下。任安乐回到人府洗浴后，换了一身衣袍，倒头就睡。这觉极长，足足一整日，直到又一次月上柳梢头，他才从长长的沉睡中酣然醒来。一抬眼便看到了书桌前抱着茶杯细品的洛明熙。洛明熙斜着一双狐狸眼，笑得宽慰而释然。 你总算醒了，若再不起，怨琴煮茶的功夫再好，我这肚子也关不下了。 怨琴罕见的没有应声，在一旁低眉顺眼煮茶，很是沉默。洛明熙瞥了他一眼，有些意外。任安乐随意披了件外袍，从床上走下来，行到案桌旁，端起煮好的茶一饮而尽，舔了舔嘴角，舒服地展眉。洛明熙极快地将剩下的茶拢到自己怀里。 哼，暴殄天物， 就你讲究这些中看不中用的狗屁风呀。离开宅里久了，一身骨头酥得很。京城真是个好地方啊。 你昨晚去了无名冢？ 那地方衍生，去认认路。这些年一次都没去过，以后总不能再让他孤零零一个人。 子渊，昨夜 安宁也去了无名冢。 书房里陡然沉默下来，陆明熙见院琴煮茶的手片刻未停，微微明了。 他也去了呀。 安宁若是知道了，寒夜迟早也会猜出来。你想如何做？ 他知道便知道了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明熙，我来京城多久了？ 再过三个月便是一年了。 任安乐从晋南出发的时候刚好初春，如今已至深秋， 入了冬便离年节不远了。京城不比晋南，朝贡的年礼可轻不得。院琴，东西准备好了？ 是，只听小姐吩咐。 紫园，你决定了？ 自然。明熙，你呢？ 骆家十年蛰伏，全为你今日之见。 你这话我记住了。 院琴一路送骆明熙出了小院，弯弯绕绕的花园里两人格外沉默。假山空亭里，骆明熙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，院琴仿佛早有所感，停在他三步之远的地方。 院琴，你有话想问我？ 我昨日跟小姐去了东宫。 我知道。 我瞧见了帝承恩身边的那个侍女。 所以呢？ 八年前我曾在公子府上见过这个女子，虽说模样有些改变，但我不会认错，定是此人。愿琴想问，她可是公子派到帝承恩身边去的？ 你记性倒好，不错。帝承恩的身份不容有失，我自然会派人去看住他。你想问的便是如此。早些开口便是。这件事无关痛痒。 骆明熙不慌不忙地应道，脸色未见任何变化，说完一脚踏出准备离开。 公子，你可曾有事瞒了小姐？ 院琴大踏一步拦在骆明熙面前，望着骆明熙毫不躲避，素来沉静的眼底似有火焰在缓缓燃烧。骆明熙微微眯眼，瞧着面前几乎是自己一手教大的院琴，神色深沉难辨。 瞧你如临大敌的模样，不过是在帝承恩身边放了一枚棋子。紫园当年便知道，只是未瞧见他长什么模样罢了。 骆明熙耸了耸肩，后退一步靠在一旁的假山上，笑眯眯拍了拍院琴的肩，回得轻松自在。院琴琢磨着他脸上的表情。 公子，您一说谎右肩便会朝后靠，嘴会笑成这种膈应人的弧度，小姐看不出来，可别想糊弄我。 你这丫头都成精怪了。说吧，是不是查出什么来了？ 小姐前些时候让我查五柳街大火和皇宫行刺案，我没查出线索，后来小姐吩咐将京城世家都拖下了水，当时我便觉得有人在为这两起案子遮掩，这才会让我们半点线索都查不出来。 哦，既然什么都没查出来，那此事就成无头公案好了。士族对皇室的忠诚不如当初，这人也算间接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 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我才会生疑，若不是太了解我们的暗探，又岂会瞒得这般天衣无缝？能做到这个地步的只有公子你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